每次看到伙伴们都有说有笑的和自己的父母贫嘴的时候，每次体会着朋友们的父母对自己施以关爱的时候，每次与奶奶因为练武而意见不合的时候，更多的是他想起自己亲生父母的时候，后山是他唯一想去的地方，就只是一个人。迎吉日常的发泄方式很简单，就是打拳。小时候对着山石挥动着稚嫩的拳头的瞬间，迎吉那一直以来淤积在心头的烦闷都会爆发性的释放出来，于是拳头从小号到大号，力量从弱小到强大，皮肤从稚嫩到坚强，那山后山也就逐渐变成了他的另一个一起成长的伙伴。几个人因为神秘人物的出现和肆无忌惮的羞辱都默不作声，他们似乎都在关注着山路的走向，但心里却有着各自的想法，更多是对最近一段时间以来所经历的事情的感慨，似乎今后的路每走一步都将要面临数不清的未知领域的挑战。他们突然觉得这世界一下子变得好大，大得超乎他们的想象。他们也会问自己，自己拿什么来面对未知的一切？自己真的准备好了吗？上山的路似乎越走越长，心情沉重的几个人好不容易登上了半山腰，这里的地形突然变得豁然敞亮起来，地势平缓，树木花草丛生，各种奇形怪状的生物兀自在林间草丛中穿梭着，嬉闹着，享受着没有人打扰的静谧祥和的气氛。 这个地方咱们来过无数次了，也没有什么发现呀，师傅的老人家在哪儿啊？ 都怪我，应该问清楚就好了。 今早我问过我妈了。 怎么说？ 她说咱们到了就知道了，而且看她的表情好像知道些什么。 是我也问了，我也感觉他们好像知道些什么。你们想，村长他们是如何请长老师傅出山的？ 对呀，他们要是不知道怎么上山？看来 他们几个都知道，只是不说罢了。可为什么不告诉我们呢？这点很奇怪呀。 几个人都坐在石头上，你一言我一语地分析着，身上的衣服也在阳光的照耀下摆脱了潮湿，刚才的不愉快似乎也被暂时放到了一边，即将见到师父的兴奋写满了一张张年轻的脸。忽然间，玄平用鼻子猛吸了一口气，看着大家笑着说道： 长老，不对，是师父来了。 哪儿？在哪儿呢？玄平，你又在开玩笑。 这玩笑可不好笑。 几个小伙伴嗔怪着。 没开玩笑。 还说。 玄平，你别着急，慢点说。 迎吉拍着玄平的肩膀。 我发现你只要不着急说话就利索，不妨试试你今后说话节奏放慢，试一试。 好吧。你们没有闻到什么味道吗？ 什么味道？这里是森林，什么味道没有啊？ 我说的是特别的味道，一种烟草味儿。这种烟草味儿就是咱们师傅的烟袋锅里的那种味道。 玄平非常肯定，语速放慢，还真就不怎么结巴了。 我怎么什么都闻不到啊？玄平，你什么鼻子呀？ 塞奶又跟玄平开起了玩笑。 我也没有闻到烟草味儿啊。 话说回来，咱师傅烟袋锅的味道我没注意过，你怎么能分辨出那烟草味儿和咱师傅的一样啊？ 龙啸拍了拍玄平的肩膀，又用大拇指轻轻触碰了一下玄平的鼻子。迎吉看了看玄平，又看了看周围，此时几个人的身边是一片较为开阔的地势，再往前看，满眼都是各种奇形怪状的树木和花草，阳光洒在树叶上、树枝上、小草上、小花上，映射出不同的色彩，煞是好看。迎吉看着用力吸了一口气，他闻到的除了花香、泥土 和树木混合的香气之外，再没有其他的味道了。要知道，这种混合的香味是梦想森林里特有的味道，是他们最熟悉的一种味道。 玄平，我也闻不到你说的烟草味道啊。 英吉说着，手搭在玄平的肩膀上，顺着他目光的方向看过去，前面除了各种植物动物之外什么也没有。 英吉，你要相信我，我也不知道最近这是怎么了，我的鼻子好像突然特别灵，我在家里坐着，只要我稍微留意就能闻到很多家的饭香味，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。 我知道，玄平，那是因为你饿了吧。 几个人听塞娜这么一说都笑了起来。 好，玄平，我相信你。那按照你的意思，咱师父在哪个地方？别着急，慢点说。 迎吉没有笑，继续按照玄平目光所及的方向观察着。 那股烟草味现在越来越浓了，我觉得应该在正前方。 玄平说着，用手指着前面的地方。 按照这个味道飘散的时间和浓度变化，师傅应该正在向咱们这边走过来，离咱们应该有8-9百米的距离，而且他走得挺慢的。 英吉看玄平并不像开玩笑的样子，有点吃惊了。 天哪，8-9百米，在森林中8-9百米是个什么样的距离啊？这中间隔着多少东西你知道吗？别说吸烟的味道了，就是在那儿放把火，那味道这么远你也闻不到啊。玄平，你是不是被刚才那个人把脑子吓坏了？ 坏也是鼻子坏了。 龙啸也大笑起来。 最近我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了，以前从来没有过，但我确实闻到了。 玄平嘟囔着，和英吉一起眼巴巴地向那个方向望去。 反正咱们走到这里已经是到头了，咱们都知道到达这里应该是这后山所能到达的最高线了，咱们再往前走，别忘了不管走哪条路都是下山的路。 对，咱们还不如在这儿等上一会儿再做商量。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魔幻连载故事《魔域雄心》，又名《少年迎吉》，作者独风小雨，制作北京人民广播电台节目制作中心声音工坊。 大家好，我是声音工坊的录音师枣林。声音工坊，一个万众参与、万民同乐、万众瞩目、万无一失的声音体验与录制和播出的节目。要说这庙会啊，它得有庙，哪儿庙多呀？哎，人多的地儿庙就多，哪儿人多呀？哪儿有好事儿，哪儿就人多。哎，哪儿有好事儿啊？哪儿有好人，哪儿就有好事儿啊？哎，哪儿有好人呢？凡是听咱们声音工坊的，那都是好人。我们的古人啊，给我们安排了这么多的节日，平时呢，这初一十五，再加上什么芒种啊、谷雨呀、啊，这是节气，再加上给家里人过个生日啊，总之啊，找个机会您就得放松放松自己。今天我们请李佳怡给大家带来故事。 大家好，我是来自海淀区双榆树中心小学的李佳怡。逛庙会在北京有悠久的历史，其中最出名的就是场店庙会了。听说它与南京夫子庙、上海城隍庙、成都青娘宫称为中国的四大庙会。说起场店庙会，今年可非比寻常，因为今年是场店庙会公办100周年的日子。在民俗专家们的热烈呼吁下，场店庙会时隔8年重回其发源地琉璃厂举办。说起旧时的场店庙会，那要从乾隆皇帝的一个决定讲起。到了清朝，乾隆皇帝将灯市口一带的集市迁到了场店。从那时起，每年阴历正月初一到16